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工人与职业同盟员的庆祝集会和农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者同盟员的庆祝集会和庆祝演出14号分别在平壤中央工人会馆和平安北道郭山郡文化会馆举行。由有关部门干部、职业同盟、农业劳动者同盟工作人员、工人、职业同盟员、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员参加。